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7集。殷家中的这位太太一切时候都好说话，只前阵子有手脚太过麻利的丫头拉帘子太快，又赶上大太阳，阿殷生了好大的气，几日不消。韩听竹便也不悦，知会管事的赶紧草草打发了，倒是吓得仍留下的丫头们心惊至极。阿银走到了衣柜前找今日要穿的衣裳，只觉得床上一道视线盯得很紧。韩听竹靠在那儿慢慢喝一杯水润嗓子，看他裹着件袍子在那翻来覆去，忽的开口，三分质问，七分强硬。 我的坏阿姨知道罗耀的身形尺寸，可知晓我的？ 心里仿佛被戳了一下，他昨日说他坏绝不是虚假，忍下了那股悸动，侧身斜他。合着前日是见了柜子里的衣裳，当是给自己裁的，才对我那般亲昵呢。昨天瞧着我把箱子送人，你又不得意了？他微微动了眉毛，阿音知道他说中了。下人见韩听竹不下床，都到门外等着，阿音便开始脱衣服，睡袍丢在床上，刻意砸了好大声响。韩听竹看着他腰以下的青紫，语气放轻了许多。 他那般打扮惯不会穿长袍，阿音你到底念着多少人？ 他心下计算得清清楚楚，只觉得眼前女人从不与他交心，那双深情注视着他的眸子也仿佛要从自己身上看另外一个人的影子。听竹，你莫要这般计较。阿音的话却被他出口打断。 我有好长时间等你，只是现下世道不安顺。阿音，如果你真有挂念的人，自己莫留遗憾才好，同我更加不要遮遮掩掩。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福分听你一句交心话。 他来上海已有八九年，倒是分毫没染上吴侬软语的腔调，声音同记忆中也是一样，可艰辛且不太美好的过往为他音色注入沧桑，有些沉，有些硬。眼前是坚毅的男人在诉说情事困扰，一字一句打在阿音心上。 我要如何讲呢？讲我根本不爱你，爱的是你前世之人。他温柔真挚，与我如三月暴季的风，似梁间和煦的燕。可天不随人愿，我在立春那日永失所爱吗？ 韩听竹除却一开始在上海滩摸爬滚打那几年，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？且阿音心里自有盘算，他哪里是不爱他，他爱他，从头至尾只爱他一个人，是韩听竹，也是竹寒，亦是关城。天意叫他换了个身份陪伴阿音，他当真是。只套上了衬裙，比之盛唐时阿音瘦了许多，他无声给韩听竹找了身长袍，通身玄色，一点绣花都没有，拿着坐在了床边，握他一双满茧粗粝的手，双目含情，绝不掺假。我心里装的是一个你，他说着还要慎重地加上称呼。听竹，实则韩听竹早在当初就认准了这个不离不弃陪伴他的女人，现下他平日里轻佻撩人的眼正深情诉说着对他的爱，他迷了，醉了，好似有一双手举过头顶，全然的被俘姿态。 好，我等你。 韩听竹心中暗道： 梁锦正我不会再见。 好乖。至此，他昨夜短暂的胜又变为负，负得彻底。民国29年底，不待第一场雪到来，韩听竹登报宣布婚讯， 同日于上海饭店大宴宾客，日本人阴霾笼罩之下的上海仍旧夜夜笙歌霓虹，好似都在麻痹自我，永不觉醒。宴会的两位主角站在中心一隅，寸步难移，有源源不断的人上前敬酒，他们穿的倒不像是成婚的样子，皆是凛人的黑，甚至看不出与平日里有何不同。韩听竹一身素净长袍，阿音旗袍上绣红色诡异花样，是厅子里最特殊的存在。倒是有见识多的指出那是西南地区生长的龙爪花，道这位阿嫂好大野心，韩听竹也定是有筹谋。阿音笑得毫不掩饰，摇头啐那人：何止西南，是我家乡一种绝技的花，名唤曼珠沙华，寓意倒不是那般好，我仅图个样子是了。他说的是长安，县名西安，地府以人间都城为引，朝代更替变得不只是国之都城，还有地府坐落，只现下日子太过不平，以权改制太过频繁，阎王爷便定在了北平不再迁，又许是他有自己的算计，便不得而知了。阿音当初地狱里面走一遭，除了痛苦与折磨，记得最深的便是血红的曼珠沙华，实在是鬼儿魅。只是传闻擅长栽花的那位是泥犁厉鬼，在迁徙过程中逃了，又有传是经受不住酷刑阴受尽了，因而如今地狱再无曼珠沙华。一千多年的时间实在是漫长无垠，他亦学了些事情，譬如作画，画过许多的曼珠沙华，便愈加印象深刻，甚至也画过药叉、仗月画像，只一次没画过竹函。除此之外还有木雕、书法，倒也像些样子。周围人跟着念曼珠沙华四个字，说着更像是西洋来的玩意，摩登得很。以韩听竹为中心，语笑连连，倒真真不像是战乱时代，总归应得益于现下上海滩表面一片祥和。抗战为何，救国为何，实在是无需提及。三两杯红酒入喉，谁也不记得分毫仁义道德。唐三立在巨大石柱后面，手里拿着杯威士忌，更像是装饰，摇摇晃晃出淡淡的水流声。他一双裂损般的眼睛低调四顾张望，好似整个宴会厅的所有举动都逃不出视线，无声消失在这根石柱，再度出现又在另一片帘子后面，直叫人感叹好像鬼魂一般。阿音同药叉独处，碰杯相视一笑，不到半年时间，他已然适应上海状况，时而听到坊间传闻，近日有位罗公子很是爱包舞女，叫人不得不感叹一夕秋过，上海滩的放荡公子哥走了一个陆汉生，又来新人填补空位，好生风流。他现下几杯酒下肚，眉头微蹙，眼波荡漾，调笑道： 阿音也算得偿所愿，应当庆贺。 阿音听罢却不赞同：何来的得偿所愿呢？ 同竹酣成婚不是你千古夙愿，满城名流齐贺，我猜一会儿日方也会派人来，倒是还有外宾同住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